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京通快速进行方向，双桥到大望桥车多，东南五环旧宫新桥到大洋房桥外环方向，化工桥到大洋房桥内环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继续相伴在路上，有我怎么能少了你呢？有你怎么能少了我呢？好了，爱的路上我和你哈，想起了这首歌。北京时间9:01:58，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好朋友。今天是2018年4月11日，星期三，正好是一年当中最难度过的这一天哈。不过度过了星期三，就能看到希望了。马上又要来周末了，据说这个周末天还不错哈，何况今天天真的太好了。早晨一起床，哎呦，拉开窗帘，这阳光也太灿烂了哈，唰就照进来了，有没有？然后这个驾车一路上，你觉得这个，然后迎面这个阳光哈，照得暖洋洋的。当然，开车要考虑一下迎面的这个刺眼的阳光对于行车安全的影响的。好了，好久没有看到北京这么好的大晴天了，大气透明度也非常好，空气质量也相当的好，是优等级的水平哈。好了，大家可以今天呢到户外去活动活动。好好舒展一下筋骨哈。另外今天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换了一个新的情政 say hello 来给汽车音乐会做的片花，我们来听听都有谁。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妞妞，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谢谢谢谢我们这些听众朋友，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对于听汽车音乐会的热爱哈，很热爱这个词，谢谢你们。好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这里出声哈。那刚刚呢，这些朋友已经成为这个北京上空的这个明星级的听众了，你们的名字都被大家听到了。好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大家庭一群二群，赶快来发位置发红包了。今天是2018年4月11日星期三，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好，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汽 车时尚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自动驾驶辅助系统。那有些汽车厂商继续更新着他们的驾驶辅助系统，这些系统呢将最高时速限制提升到了130公里每小时，车辆可以自主跟随车道平顺的调整方向行驶，不需要前方有车作为参照物了，并通过自适应巡航技术保持与前车的距离。同时呢改进了城市功能哈，他们不仅在白天夜间能识别行人，而且可以判断出像鹿啊马等等这些大型动物，哎，怎么讲，是马怎么刹车，是鹿该怎么去刹车，是大象又该怎么去刹车，是吗，都能识别，给驾驶者提示并帮助驾车减速，甚至呢刹车停车，让车辆防止发生碰撞。这个不管是鹿啊马呀还是大象，咱们都不能撞哈，如果是行人的话，那咱们更得马上停车呀。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5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XLLJ Solo G Won't Forget You。 第29名 王心凌任性情人。 第28名 杨丞琳遇上爱。 第27名凯奇社日光倾城。 第26名 牛奶咖啡早上好。 我看见每个人都在努力的生活，我看见城市里有不同的颜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 used to be so crazy a few years 10 to 5. I haven't called you lately. We left it behind us, but one touch reminds us. And I know one touch reminds us. Remember the sleepless nights.Too young. We used up all our lives. We never thought of home. Forget you. One Forget You， 来自 Pixie Lott 还有 Stella G 合作的这首歌曲，上周第四十五名，本周上升十五位。Pixie Lott 是英国年轻的九零后的创作女歌手，不仅是一位歌手，还是舞蹈的领军人物，同时钢琴还弹得很棒哦，尤其是音乐部分呢，更是让很多人很佩服哈。歌迷对她的歌呢，都表示我们都等不及了，迫不及待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十位，来自Taxi Lot Stella G Won't Forget You。 好了，继续攀升第二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告别了甜美高音代表作，这次用多层次手法混音，堆起酷炫的立体节拍，打造出了一首融合了电器好事的舞曲，王心凌任性情人，上周第四十七名，本周晋升到第二十九位，让人一听就一种想要跳舞的冲动。 你像魔鬼披着甜蜜的气味，你的眼神温柔无辜都是罪，不说话猜不透是谁决定谁该后退，不后退转过身不理会，我的心就开始下坠， 跳舞。王心凌任性情人，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九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美式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现购车更享3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FM 九七。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我们一起哈。火山，君临天下。 还有草鱼、蓝莲花、少峰、铁头、西 Michael， 你们都在收听，谢谢你们。金陵天下呢，现在是在东城区的天坛公园，那早上起来逛公园啊，好让人羡慕。好了，不许刷屏了。李湘你好，还有情绪稳定、杜萌萌、张默、克洛伊、铁头、盛气扬、冰姐，快翻我啊，马尾辫。好了，大家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为新朋友敞开了，新朋友在哪里？来登录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然后呢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家族一群二群的朋友发位置发红包了。继续回到本节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站牌有没有线索可猜，我威胁够什么时候来，我该用什么心态，等一分情走进下个现在，让未来有惊喜意外，相信盼爱的平凡女孩，不需再平凡 算是所谓的朗朗上口吧。杨丞琳遇上爱源自于他的同名专辑当中。其实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在录这张专辑的时候他一直战战兢兢的，不是特别自信，说歌迷能不能喜欢我这样清纯的音乐呢？哎，各位朋友们，你们喜欢吗？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从一个高的地方去远方，从低处回家少踪即时的快乐，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偶然遇见月光倾斜的苍白色，彩色 来自卡奇社的日光倾城，上周第37名，本周上升十位，第27位次。这首歌曲用温馨的电子乐加上纯美的嗓音来表达个性，而且不失流行性。聆听他们的歌声呢，有一种此曲伴天成，妙手偶得之的感觉。好了，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早晨阳光灿烂，照到了我的肩膀。窗外的小麻雀正在叽叽喳喳叫，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早晨阳光灿烂，照到了我的肩膀。 来自牛奶咖啡的这首歌曲，好适合今天这样一个明媚的上午啊，跟大家说嗨上午好，嗨早上好。刚刚出门的朋友现在是早上哈。歌曲的 MV 呢是在这个餐厅拍的，牛奶咖啡呢客串 MV 的这个员工哈，和每一位清晨来吃早餐的顾客说嗨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来给每一位来到餐厅的这个顾客带来一天的好心情呢。这里是为你带来一天好心情的汽车音乐会，你稍微休息一会儿，待 待会儿回来。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滚冰川，赏花海，天马草原，迎旭日东升。五一小长假，相约百瑞谷，北京百瑞谷自然风景区4月28日开园。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近两天天气以晴为主，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9度。天气晴好，能见度不错，适宜安排户外活动。空气比较干燥，需要及时的保湿补水。另外，昼夜温差较大，要注意及时调整着装，避免受凉。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暗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昨天，刘若英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在北京举办主题曲发布会，葛大为作词，陈建奇作曲，陈奕迅演唱，歌名叫《我们》。就着刘若英的《后来》，加上陈奕迅的那首《十年》，三首歌仿佛拼图，神奇的在记忆的世界重逢，让人不用看就已经要动情了。张远 solo 单曲《一半》的 MV 昨天揭开神秘面纱，正式全网发布。导演邝圣代打造一个静谧干净却夹杂着伤痛的唯美音画，与观众一起体会了一篇关于一个少年到轻熟男的深情与成长的人生日记。张远表示，这是一首在创作上没有妥协的歌曲，在制作上更是精益求精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在一半这首歌这支 MV 里感受到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以及带给大家的温暖。为了庆祝自己的首张正式专辑发行15周年，美国说唱音乐人50美分将在英国举办一次小型的纪念演出。2003年2月，50美分的处子作 Get Rich or Die Trying 在美国上市第一周就售出了超过80万张，在公告牌 Billboard 200专辑榜中，这张唱片获得了冠军，而在英国流行音乐专辑榜中，这张唱片也获得了亚军的好成绩。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7.4，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面门桥由北向南，东五环化工桥到平方桥由南向北，莲花池西路西三环到西四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汽车音乐会继续陪伴你在路上，让我们一起再出发。好了，问候一下在我们的官微来 say hello 刷存在的朋友，抽烟喝酒烫头，也谢谢你刚刚在我们家族一群当中发的红包哈。还有说句心里话啊，喵咪，谢谢喜见，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有王子座是新朋友吗？凑合，还凑合，你快把二维码发过来呢，我先加你微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也慢慢的成为我们的家人之一哈。还有彩彩，这边来问候的还有路人甲，刚刚收到你的二维码了，是美女哦，待会儿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是一群还是二群呢？你们强烈这个呼吁一下，绝对是个美女啊。还有全拥有的幸福，思琪，好久不见，我们的老朋友。好了，家族一群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都到齐了吗？高鹏，还有彩彩是加入我们一群，昨天加入一群的新朋友哈。愿乘风过万里浪，干面壁读十年书，好长的名字。追赶太阳的人，还有大叔泽雅，还有梁毅，梁毅是谁啊？我怎么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人在我们家族群当中？忘情水，三棵树，还有家属啊，老赵你在哪？家属都来了。好了，还有曹喵喵，沙漠，字母妹妹，还有没点到的吗？下次哈。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再来推荐一个适合自驾赏花的好去处，就是四川的九寨沟啦。好，大家对于这个地方应该是相当熟悉了，也是过去的热门景点之一了。高耸的雪山，壮观的瀑布群，还有碧蓝澄澈的湖泊，神奇的钙华滩流哈，还有苍翠的树林，无论是寒冬腊月还是阳春三月，九寨沟都会上演变幻无穷的美丽画卷。继续呢，由于恢复运营哈，九寨沟呢采取了限流措施，今年4月中旬前往的门票呢已经售罄了。那今年5月九寨沟旅游呢将进入到旺季，因此呢想走入美丽盛景的各位亲要开始准备抢票了，已经开始进入到限流哈，所以想去的话呢早做打算。而且呢恢复运营之后呢，九寨沟现在是没有问题的，请放心前往哈，这么样的美景哈怎么能错过呢？哎，说心里话，我还真的没有去过九寨沟，有机会的话谁请我去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Cosmos and Creature Young。 第24名 TFBOYS 小精灵。 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 第23名 王铮春风。 为我偷偷洒下幸福，不要叫醒。 第22名郭富城 Parapara Sakura。 你懂 第21名，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反正过得可以挥霍的快乐。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Once when we were young, didn't care at all, wish I could go back when we were young。 来自 Cosmos and Creature 的这首 Young， 宇宙和生命带来的年轻，上周第40名，本周上升15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25位次。你想啊，歌曲啊，有的是用词来打动人的，有的是用曲来让人 crazy， 让人疯狂的。而 Cosmos and Creature 呢，是属于其他，他们用歌声来打动听者，有没有打动到你呢？好了，继续换上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小清新的感觉哦，这是苏打绿的乐队主唱吴青峰来亲力为 TFBOYS 量身定做的。整首歌曲描绘了一个唯美的理想国度，少年们用干净温暖的声音来诠释属于他们的青春。小精灵 做小星星，太阳里放光明，闪不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消息，思念化作绵羊群，钻进羊肠小径，告诉我不安的心全部都可以暂停。我想你，想着你，想到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 我想你，想着你，想的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的好，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你会拥抱活着的内心。我想你，想着你，想的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的好，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 做小精灵，跑来通风报信，风雨退潮的宁静，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少年们干净温暖的歌声搭配欢快的旋律，散发着治愈人心灵的力量。 TFBOYS 小精灵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上升了20位哦。好啦，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话说昨天晚上北京突然就放晴了，大气透明度很好，空气质量一下子变成了优，大概7-8点钟那会儿吧，哇，看着满天的繁星，我就出来走了走，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没有沙也没有霾了，然后突然一阵春风拂面，哇，春天真好。 春风吹，花儿在轻轻睡，是什么在向窗外轻轻飞？蓝玫瑰和咖啡的香味，是爱情正在拂过我耳垂。 小春风听得有滋有味吧，让人回想深而不腻，浓得化不开。王铮的春风上周第32名，本周上升9位，第23位。这个春天去赏樱花了吗？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其实看樱花的好时节哈，昨天介绍过说玉渊潭公园的樱花很棒，不过现在应当已经是晚樱了，早一批的樱花已经都凋零了，赶上这个尾巴去看晚樱，看樱花 樱花盛开一刹那，爱情的花瓣很快就落下，水吧对我很牵挂，你说算本我吧，就让它想回家， 现在听起来超级应景的歌，来自郭富城 Purple Sakura，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这首歌曲呢很有活力，来自英国的歌手 Only Mars， 还有美国的青年歌手 Demi Lovato 的这首 Up。Only Mars 是迪士尼令人兴奋的音乐明星哈，他的音乐作品还有他的态度、他的品味等等，自然流露出他的这种艺术的天分，也是格外的引人注目啊。然后带来这首 Up。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还有谁在这里？来举个手。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个存在，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给我们刷来这么多漂亮的郁金香花的图片哈。还说现在呢，正好在顺义的国际鲜花港第9届的北京郁金香文化节，4月1号就开幕了，正在这个举行当中啊，大家可以到那儿去赏一赏这个郁金花，哎，不错啊。如果大家呢特别喜欢这个花展，可以去看一下。从清明长假一直到5一的长假呢，一共是40天的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很漂亮啊。这个郁金花海哈，好漂亮！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资讯哈。我们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关于汽车的时尚资讯吧。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你知道吗？最近德国也要推出电动汽车了，怎么回事呢？最近呢，德国的汽车工业联合会在柏林举行的未来交通峰会上呼吁，为了实现德国发展电动汽车的目标，德国政府呢，这个将加大对于电动汽车的支持力度。那联会的主席在这个会上表示说，预计到2020年，德国的车企在电动汽车研发方面将投入总计是400亿欧元，届时呢可以提供大约100款的电动汽车。不过德国电动汽车发展确实还需要很多的支持，比如说安装私人充电桩需要法律和资金的支持，涉及到建造的范围啊、产权还有租赁条件等等方面的问题。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呢也应当加强建设，目前德国呢有1.1万个公共充电桩，其中560个能提供快速充电，这560个真的太少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曲你相当熟悉了，张振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常 Adam Yang 又带着他的电子音乐全新的单曲来一次清新的袭击啊，清新来袭 Verge 边缘，来自猫头鹰之城 Our City。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那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来听听久违了的叶倩文，只愿为你付出，算是一首偏冷门的歌曲吧，一起潇洒走一回来说。其实叶倩文早年的歌路呢是有很强的这种欧美风格的，但是后来呢很多的歌曲就像类似这种只愿为你付出啊，还有拿奖项很多的那首祝福歌曲，就是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道了哈。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首只愿为你付出。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身旁，握住你暖暖的手掌，一个人静静猜想，你的梦想究竟是什么模样？不为了狂卷的幻想，不为了年少的迷惘。这一次为爱牵挂，为你疯狂，能不能地久天长？我愿意无悔无怨无尽的付出，我决心等你陪你爱你到落幕，就算是庸庸碌碌换来一点幸福，只愿为你，我只愿为你完全付出。